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参加者14号瞻仰了白头山密云故居。国际节参加者前往太阳圣地，向白头山密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马赛克壁画、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之前他们参观了传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抗日革命业绩的三尺渊大纪念碑。